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可能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6到10摄氏度，相对湿度2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林奈传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第一部中文传记。卡尔林奈因为发明双名法，用拉丁语组成的属种名作为动植物学名而闻名于世，双名法成为现代动物植物命名的基础。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商务印书馆《林奈传》一书的译者徐宝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也是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同时还担任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等等职务的这位嘉宾朋友，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呢，在直播机房我们要问候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译者徐宝军先生。您好，徐先生。 您好，您好，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我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说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林奈传》。其实我也特别加入了啊，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几个字儿，也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方。因为如果大家去网上搜一搜《林奈传》的话，可能会有好多好多的，有长的，有短的。而我们今天说的是这样的一本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林奈传》。 嗯，对。 嗯，关于《林奈传》啊这样的一个选题，其实如果是对科学、对博物学啊喜爱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啊，应该会发现这个内容其实已经有不少的之前的作者在撰写的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啊，商务印书馆还有徐宝军又给大家呈现了这样的一本《林奈传》呢？ 首先呢，我们在提到林奈的时候，其实林奈是博物学史上一个，起码近代博物学一个老祖宗式的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我们在提到林奈的时候，我们提到博物学的时候，我们说可以简单的把林奈之前的博物学称之为前林奈时期，之后的博物学称之为后林奈时期。但是呢，在中文世界里，关于林奈的一个介绍，除了我们日常知道，比如说我们在谈到动植物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会想到，哎，它会有一个科学命名，也就是那个拉丁双名，然后，但是真正在涉及到林奈的时候，包括那种生物学专业那些学生，他一生经历了什么，他有哪些故事，以及他背后的一些文化层面的东西，在中文世界里原来是没有的。而在所有的西方的，包括拉丁文、瑞典文各类传记当中，这个 就是这本林奈传是迄今为止我大概看到过七八本这个林奈传，是迄今为止目前是最好的，写的也是一方面是非常有趣， 嗯，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为那些对学术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学术的一个索引，大家可以按图索骥看到更多的一个有趣的材料。 哎，刚才徐先生谈到了啊，他接触的应该说非中文版本的林奈传呢有大概七八种之多， 事实上更多 对，事实上肯定更多，如果大家去搜一搜啊，用这个搜索引擎去找一找，那么林奈传的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刚才我其实更关注的一点啊，你是说到的这一本林奈传啊，它是非常有趣儿的一本林奈传，怎么去理解？其实你也是博物学家，对不对？ 不敢这么说。 就是作为专业人士啊，给了这本书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我想专业性我们大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有趣儿，我们怎么去理解？ 比如说我们通常看人物传记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有些传记作家会把这个人哎写得非常高大上，但这本传记的作者，林奈传的传记作者普兰特。他在写林奈传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翻阅了大量的一手的文献，对于林奈他的一个成就包括一生做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但另外一个层面又没有过度的去褒扬，去过度的去赞美林奈，而是有些林奈的一些小毛病，一些人生的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我们看今天看起来有点落魄的也好，或者说包括甚至有时候涉及到人品上什么之类的，他也没有完全去把这些一些小小的瑕疵给抹去。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一点。 哎，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以往我们看历史书可能都写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儿，哪年哪月哪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哪年哪月哪日在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以前的一些人物传记呢，可能大家看起来也是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叫年鉴史啊，这样的一个传记。而现在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本林奈传，它其实你打开就像一个故事，就像你看一部好莱坞大片或者看一部电视剧讲这个人，那么包括啊他曾经有哪些重要的科学的贡献， 对， 在博物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也有他日常当中的，比如他跟谁吵架了不愉快 了，跟谁斗嘴了然后他心里很怨恨， 对， 那心里这么坏呢， 千万头什么什么跑过， 对， 那这本书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本林奈传，其实也是最近这二三十年间吧，我觉得不论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到咱们国家，其实这种代入性写法的历史包括人物传记的书籍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对， 让大家在看书的时候不觉得特别枯燥，特别没有意思。 有很多时候情景再现，直接把当事人怎么一些东西直接给还原出来。 而且呢，这本书的这位作者啊，其实也是一位博物学的专家。 对， 我觉得呢，不论是从译者来说，还是从作者来说，都保证了这本书的权威性。如果大家对这种博物学呀，或者说对生物学感兴趣的话，那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当一本专业书来看。 对。 如果您对林奈这个人啊，他怎么那么大名鼎鼎，在好几百年之前就发明了一个命名法，到现在还没换， 对，还在用， 对，还没有更，就是实际上就意味着还没有更好的能够替代人家。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的话，那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当一本故事书来去阅读。 对，就是一方面确实你像就是前比如说这个林奈传是去年出的，然后去年后来好多比如说浙大生物学院的一个赵老师，还有北林的一些老师就像开始向这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推荐这本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谈到这个书本身的话，确实他写的是非常生动的。 我们刚才呢谈到了啊，这本书呢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那么他呢这种作为一本科学普及书吧，它的权威性然后它的科学性已经是得到了保证，更多的一点呢是它是一本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书，你可以当故事书去看。哎，刚才其实我说的特别简单，我就说这本书讲了林奈的一生，那么如果请这本书的译者徐宝军先生您来介绍啊，这介绍一下简介，那么您怎么去跟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来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是首先它可以视为一个博物学的一个入门书。为什么呢？我们在提到博物学的时候，一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我们 会说达尔文。 对，我们会说达尔文。但是其实达尔文是怎么说，整个博学史上一个顶峰的一个人物。 嗯， 但是从这个开山老祖，或者说近代博学的开山老祖来讲，其实是林奈。而林奈的他的一个一生，他的一个活动，他的一个博学实践，其实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能够照葫芦画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现在的普通人照葫芦画瓢，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现代的交通工具比林奈那个时候啊要发达多了。 对， 你看林奈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啊，有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去世界各地。 对， 大家想想他那年代啊，一七几几年，那时候坐个船还可以是有翻船的风险， 各种风险，而且 也没有飞机，没有高铁。 对，而且事实上，林奈的很多学生在前往世界各地的时候，这个因病或者说因事故逝世的人确实还挺多的。 所以在应该在科学史的这样的记载当中啊，其实也谈到林奈是一个冒险家，是非常富有冒险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在这本书当中就把他走遍了那些世界各地的这样的 那些地方都给呈现出来了。 对， 尤其是林奈最初的一个，比如说他的拉普兰之旅，其实也是林奈的一个成名之旅。 嗯， 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一个轰动。为什么呢？他去拉普兰的时候，其实整个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险的。 嗯， 无论吃的、住的、行的，这个我们其实在书中也都提到过，有好多次，其实比如说那个船直接就撞碎了。 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译者徐宝勋先生来和大家分享。那说过了这本书的简介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来说一说啊，徐先生您是怎么和这本书结缘的？前面您说了您看过好多好多的这个林奈传， 对， 然后呢，但是您翻译了这一本， 对， 为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那个我本身是做我博士论文是做林奈的 啊， 对对。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会发现各大出版社，包括商务啊、北大、上海交大，出了很多博物学相关的书，而且这几年整个中国的博物学热是非常火的。 嗯， 然后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在提到博物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内行人会想，哎，这个提到博物学的时候，我们说达尔文当然有。我们不得不提，当然另外一个人林奈，我会忽然发现提到林奈的书国内是没有的。这时候商务的编辑就非常聪明，他们就想，哎，我们找哪本书，要不要做一个引荐。后来呢，他们就找到这本书，然后在选译者的时候，刚好因为我是做林奈研究的 啊。可以这样说。 然后对，中间还跟商务沟通，我确实我也看到过，我刚才提到七八本。 嗯， 实际上我们在提到很多其他版本的时候，有的包还会出现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基本的地段错误。 哦， 但相对这本书基本上是没有，起码从这个具体的一个史实的真实性上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写的确实特别好。 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商务印书馆啊，他们找翻译没是说我就把什么文印成中文，然后呢，而是找了一位专业性极强的专家、专业人士，像您来做这本书的这个译者。其实这本书，应该这样说啊。一本书的翻译应该是这本书的第二次的这个创作。那么您个人感觉啊，在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需要调整的或者是需要添加的一些内容呢？这本书是不是比较全比较完整的反映了原书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还是在国内的中文的引进版有一些删减呀，有一些添加或者变化呢？ 首先呢，从内容的完整性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原版给直接引进过来的，包括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各种原始的图片。最初商务我们还在跟商务聊的时候，商务还在说要不要把版权引进过来，后来决定，最终的一个决定是把所有的版权都买了下来，这也是商务特别牛的一点。 就是包括所有的字儿， 对， 加上封皮封面， 对， 所有的插图， 里面有，对，里面有很多插图，因为是当时的，比如说16、17世纪的插图，18世纪的插图，这个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层面，如果说有所添加的话，因为有里面有些关于西方文化的一个内容，比如说里面提到了一个原文叫做 milk stick， 大概就是牛奶，我们直译是牛奶棒。然后我当时看了半天一直看不懂，后来问了好多人，我才发现其实这个牛奶棒就是大概意思是西方传统，比如说有些寓言也好，神那个故事也好，比如说有一个巫师，然后在隔壁有个养牛场。 他把这个一个扫帚扫帚把头插进去，然后就这边可以挤牛奶，这是牛奶棒的一个来源，就是类似这种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文章的中间或者下面做一个注释。还有一些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困难，就是里面会涉及到很多，我当时看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里面涉及到一些翻译，比如说一些拉丁文的一个翻译，地名的一些翻译，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名字，比如说里面还提到了一个，Pike， 我们说在英文翻到中文当中有好几个译名，比如说有叫狗鱼的，有叫梭子鱼的，然后我最初我觉得梭子鱼这个名字很好听啊，我就把它翻成梭子鱼了，我说听得很高端。后来呢就 跟梭子蟹比较近亲关系近。 后来就跟那个商务的那个余杰峰聊的时候，我们就在发现，我们在具体细节上，我们说梭子鱼，我们发现它的一个生长的这个纬度也好，生长环境大概是那个淡咸水交界处，生长的温度大概10来度到20度之间，是不可能生活在拉普兰那么就高纬度地区的。后来我们会发现狗鱼的话，刚好是一是它淡水鱼，另外一个是生长在4到6度，然后刚好在4到6月份产卵，就是结合这原书的内容，就是后来就把它改成狗鱼了。 一本书的作者啊，当然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而一本书的翻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是牵扯到一些科学的内容当中，过程当中其实同样也是历尽千辛万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林奈传》的译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也是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徐宝军先生，和大家聊一聊他翻译的这样的一本书《林奈传》。徐先生，前面呢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样的一本书啊，他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特别的感受到了您作为专业人士其实对这本书是特别喜爱的。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在前面呢您其实也是涉及到了一点点，您说呀，这个林奈传啊，您看到的非中文版本其实挺多的。 对， 您通读的有7、8本。 对， 那您简单看看的还有10几本，对吧？那么有10几本这样的一个体量其实挺大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本书是中文版的第一本，我们国内的林奈传的书其实相对而言特别少，而在国外它的这样的书籍非常多呢？ 这个跟那个大家，首先它是跟大家的一个学术视野有关，比如说国内其实我们在关于林奈这东西广义上可以归到科学史研究或者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视野当中，但事实上之前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个数理传统，更多的如何去造机器，然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等等，类似于这种。而林奈的话相对于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块内容，所以从这块来讲，可能是我们之前对这个博物学也好，对林奈类似于这帮人稍微有点忽略的一个原因。而在西方的话，我们说西方的一个传统，因为林奈本身就是西方人，他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中，我们说他们看自己的话，我个人理解他们是更连贯的。比如说我们在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在谈地理大发现之后，比如说欧洲的一个扩张，然后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各个层面的东西，除了那些数理的传统之外，其实博物学在17、18、19世纪整个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其中呢最重要的会为他们奠定一个基础的，或者说在自然物种基础上的一个人，其实就是林奈。比如说他的一个说明法，比如说在之前的话，比如说在林奈之前大概有20、30种这种国际上用的比较频繁的这个命名法，但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Pike， 提到是狗鱼还是梭子鱼的时候，这我们发现，我们在面对同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指称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说我们说 Pike 的时候，你说的是梭子鱼，我说的是狗鱼，这个在 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之前是大家是在欧洲整个来说是相对割据的、封闭的，再到后来地理大片之后，整个世界前我们在看大国崛起的时候，我们提到地理大片之后，我们说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史，整个世界开始串联起来。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物种的命名，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就变得统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这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统一命名的一个规则，这规则由谁来定呢？最终呢，我们事实证明是林奈的这个命名体系成了之后数百年人们采用的一个体系，它基本上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在提到博物学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达尔文，但实际上在西方的人的研究当中的话，除了当然达尔文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大概在西方所有的研究这种科学家也好，博物学家也好，所有的文献当中，达尔文是第一的，而其中呢，在博物学家当中，林奈是排第二的。这个从这个层面来讲，说明林奈其实是在整个博物学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前面啊，徐先生呢把在整个的科学史还有在博物学史上的关于林奈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说这些欧美的可能大家不太方便去理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我们中国的这个灿烂的文化啊， 对， 唐诗宋词。 对， 那如果让大家来细数一下，可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分类，还有不同的派别，我们能说出好多来，因为这是我们家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在流传，在不停的研究。那么其实相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林奈传，包括林奈这个人，他所研究的博物学，就跟我们自己家传的唐诗宋词一样， 对， 也是西方的这些科学的一些传统，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人的了解或者说分类啊，也像 他的一个重要性，他们是知道，就像我们会提到李白很重要， 对， 但是 我们也不会忽视了杜甫啊， 对，但是老外们可能未必知道，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方面，所以呢会造成呢在西方可能林奈传的书籍啊林林总总呢是有很多的，而在中国呢这是第一次引进。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大家如果熟悉啊，从上上个世纪开始西学东进，那么所谓的西学东进指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的这个科学来到了这个东方。 对， 那么虽然现在有一带一路啊，让我们整个世界都串联在了一起，让我们大家觉得地球就是一个家，但是在那个年代西方和东方其实是隔绝的。 对， 我更重要的谈到的是科学，虽然东方也有科学，但东方的科学体制和西方的科学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就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平常大家上学的时候啊，最基础的勾股定理，在西方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其实提到西学东渐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这是我们会发现随着科学史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挖掘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是刚才你提到说有数学的勾股定理啊，当然其实西方也有， 其实生物学在那个时候也来了， 生物学那时候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的角色特别的难听，他们叫做植物猎人。 没，这植物猎人是我们说是后来，对对对， 在19世纪嘛，有很多的植物猎人嘛， 对，但是其实这个植物学家也好，博物学家也好，其实从这个跟西方西学东渐，其实伴随西学东渐还有一个西方对其他不单单是东方的一个入侵，其实我们可以称之为入侵。这种入侵的话，你其实看当时的从17、18世纪开始之后很多游记，你发现他们有包括那个林奈的学生的有一个游记，林奈的学生到达过日本，到过中国 啊，已经到了日本 不是这个这事儿是在是他们到了一个目的是干嘛呢？充当一种某种程度我们说是那个博物考察，看动植物，然后看物候，然后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充当商业间谍。 没错，包括当时的很多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看经济物质，这边当地有什么经济物种，包括林奈的学生， 包括咱们的茶叶也是他们拿走的。 提到茶叶，那个林奈有一个梦想， 就是 把中国的茶叶的一个种植技术引进到瑞典。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是吧？大概意思啊，我原话不说，他大概意思说，我们每年这个中国通过茶叶从我们这儿赚了那么多钱，我们如果将来引进这个技术成功之后， 我们将会截断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来源。 没错没错，就包括其实有史学界的专家曾经研究说啊，当时为什么在晚清末年有那么多的西方的战争，西方的列强侵略中国，其实也跟茶叶的巨额的收入， 对， 包括中国的 茶 叶、 瓷器 丝绸的巨额的收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徐宝军先生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他翻译的这样的一本《林奈传》。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 缠绕的神经神秘，你想蒸发的背影，追追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想去开朗，小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不信谁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迎风行驶，日深夜长也想着想去开朗，小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最折磨的不是 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商务印书馆，是一本新书，名字叫做《林奈传》。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他就是徐宝军先生，也是这本书的译者啊。徐先生呢，在前面时间当中跟大家谈到了他为什么和这本书结缘，其实很简单，国内属于数二的研究林奈的专家就是徐宝军先生， 不敢当。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当中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就是把林奈他的一生啊非常有趣的传递给大家，不仅仅有他的这个科学还有博物学方面的贡献，也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在这本书当中做了相关的记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本书还有林奈本人啊，他的一个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也说到了为什么西方会有这么多的林奈传，其实也是人家更了解人家自己的。 对，因为确实林奈在这个博物学历史上的地位确实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那就请徐宝军先生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啊。那么林奈他作为博物学或者是生物学或者科学界的一位西方的著名的人物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主要谈他的学术成就吧，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呢，林奈是在1707年出生的，1707年其实在博物学科学史上出生了一个双子星，一个是林奈，一个布丰，都是1707年。林奈出生之后呢，最初呢其实也学习不好。学习不好呢，后来本来他家是祖传，不是祖传，就是祖辈可能都是那个牧师。牧师的话，其实在欧洲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后来就开始学这个医学、生物学。 他的这个经历好像跟达尔文他们都挺相似的。 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我说的相似指的是什么？在 就是他的活动范围是吧？ 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在西方的这些博物学家他们的家庭出身其实都属于当时的中上层的社会。 对，这 个 倒是。 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虽然老说这个西学东渐，老说西方的科学发达，但是他们所谓的发达，他们所谓的有知识有文化，也仅仅是在他们那个社会的中上层的人员才能够接触到。其实 这个倒是 下层人士也文盲非常的多，可以说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不认字。 对，只是少数人的权利。 没错。 然后这帮少数人呢又把握好了，又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还都是家传的，比如说我上一代做什么，到下一代就接着做什么。 对，你像林奈他父亲为什么他有机会，或者说他其实他从小，林奈是当时天赋非常好啊。他从小就热爱花花草草。而当时林奈的父亲呢，除了他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教区的牧师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当地最有名的业余的博物学家，他种的花园呢在当地来讲远近闻名。基本上，而且从他比如有德国亲戚，他又从德国亲戚那儿要点花种子自己就种。 所以大家感受到了吧，这是在当时的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你有钱你就有地位，然后有你的兴趣和爱好。而且其实西方一直都是上学非常贵。 对， 要想能够学知识学文化，当一个牧师上学是必不可少的。 是这个是，而且必须学固定的科目，比如说必须学神学。 对， 林奈就是因为当时没学神学，把他妈气坏了，就跟他绝交了，你这儿子不认了。 那他后来他有这么多的去世界各地啊，他是不是有他的资助人？当时他的资助人是谁呢？ 资助人是比如说当时因为林奈，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林奈在欧洲出名是因为他有一个拉普兰的考察。当然我 这个拉普兰考察我们简单说一说。 拉普兰考察是当时林奈上了学嘛，上了学之后呢，其实当时瑞典啊在整个欧洲来讲相对没那么出色，欧洲最著名的圣地其实就是荷兰、英国。相应的乌普萨拉大学，因为林奈后来的上那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整个这种学科设置也不是很好。后来呢林奈呢去了之后刚当了一年学生， 然后就被他的老师看中，开始上课。然后后来呢，另外一个学生，著名的学生回来，就产生了一些上课产生了一些矛盾。后来林奈为了回避这些矛盾，就说不行，我去搞实践吧。而且拉普兰是一个圣地啊，然后他就想，如果我去拉普兰溜达一圈，但是其实不是溜达，其实就是探险。然后我们把这个考察的一个成果，当时林奈还是有一个报国之心的，然后呈现给科学院也好，呈现给政府也好，然后一方面自己也有收获，另外一方面这事儿也有意义，后来就开始成型了。所以这过程呢，这书有一部分章节是专门在谈林奈这个拉普兰之旅。而林奈拉普兰之旅呢，对于林奈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个整个拉普兰当地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矿物啊这些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考察。 我们简单把拉普兰这个地理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徐先生。 拉普兰的纬度我没有具体啊，我没有具体界定啊。大概应该是五六十度，接近六，就是从纬度上来讲，就是北纬。接近北极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林奈的拉普兰考察的时候，有一会他会提到，比如说里面会提到，哎，这是半夜，但后来又加一句，因为是当时是极昼嘛。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就是非常寒冷。 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西方的那个传统的圣诞老人，那故乡就在拉普兰。 对，拉普兰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挺有名的这个地 儿。也就是说，林奈去找了一趟圣诞老人， 对， 回来就出名了。 对，比如说那个拉普兰那个特产，比如驯鹿。 其实那地方那么冷，有点也应该在极地之内了吧？ 有一部分是在就是北极圈附近。 那能找着什么动植物？他干嘛不去这个热带那地方啊？热带的动植物比这地方多多了。 我们别忘了林奈这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学生，他又是在瑞典，而且瑞典其实是北方啊。我们说对，乌普萨拉是在大概是在瑞典的中部，他往南其实已经是开化的地方了。 对， 然后我们说博物学考察更多是发现自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潜力，所以我们要看，哎，那些没有开拓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拉普兰，对于瑞典来讲，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潜力股，它是一个有潜力之地，而且，对，提到拉普兰的话，还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导师一个小路德贝克，他小路德贝克的父亲曾经去拉普兰探险过。成就非常好，但是呢，这些所有的成就也好，书也好，标本也好，在一个乌普萨拉的一场大火当中都没了。然后呢，但这事儿呢，我估计林奈跟小路德贝克经常接触，然后受这个渲染，然后刚好又碰上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刚好要找一个地儿，刚好这事儿呢最好有点意义，然后他又能够满足比如说他的一个导师的一个愿望，就是重新把拉普兰的这些东西给整理出来，所以这个就成就了林奈著名的拉普兰之旅。 哎，他的拉普兰之旅都有哪些的发现呢？ 其实我们说，要是从这个具体的有什么，最终他那个有一个，他最终写《拉普兰植物志》，他那个最大的影响就是这本书，他说他这个考察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轰动，引起了很多那个我们说伯乐也好或者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视。不过后来比如说欧洲包括德国呀，包括他去荷兰之后，人家提到林奈的时候，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哎，这个年轻小伙子不畏艰险在拉普兰进行了考察并取得了这些成果，其实也就是对这个拉普兰的动植物归类。你说要是具体的，其实不，如果从这个归类层面上，其实也是一个枯燥繁琐累积的一些事情。 我们能够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细心的人。 后来他其实就是包括他也写，后来写了拉普兰游记、拉普兰植物志，这些包括拉普兰的考察，后来也是他那个自然体系那些书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说从事后来讲，我们说他那个拉普兰之旅对林奈包括对他学术生涯的影响这块来讲，我们说是非常重要的。 哎，也得亏他去的是拉普兰，那地方冷，东西不多，你就记点苔藓呢、啊，第一、啊、 对 有几棵树、 啊。对， 如果真去热带雨林，恐怕他记不完。 对，其实后来林奈有机会去热带，但是呢，他拒绝了。为什么呢？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太难受了，哎，太危险了。 对， 书中有提到 那么茂密的大森林。 对， 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介绍一下林奈。前面我们谈到了林奈呢，他在应该是青少年求学期间的拉普兰之旅。那么在以后的时间当中，他有了哪些的学术贡献呢？ 他其实如果我们从他那个学术的一个生涯上来讲的话，他最重要的时间应该是在我个人认为啊，是在荷兰。你刚才说的，其实他其实林奈其实家里没有还行，但是没有那么好。那后来呢，就是刚好他当家庭老师，有一个学生，他的父亲说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荷兰镀个金，就像我们今天去美国镀个金，然后就跟林奈呢刚好又这方面才华横溢，我们说要请个保姆也好，请个家庭教师也好，就跟林奈说，你陪我儿子去吧，我给你钱。然后刚好你也能去有所收获嘛。后来就林奈就跑荷兰了。跑荷兰之后，对整个林奈的整个学术生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为 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说当时的荷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那个大国崛起呢，其实我们看整个世界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最初崛起的几个国家是谁呢？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一个英国。而荷兰在当时来讲是欧洲的，也是一个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各层面是一个中心。而荷兰拥有的世界上我们不能说是最豪华的动植物园吧，起码是之一。比如说在提到这里也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我们今天很多那个有钱人的奢侈品是什么那个车子，什么一个什么，我对这个奢侈品不懂啊。当时的欧洲的一个传统是什么呢？奢侈品的传统，比如说那个后来林奈伺候的那个克利福德爵士，他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我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动植物园，然后这个植物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比如说动物、植物，我这个物种是最全的，这个其实就是我地位的一个象征。而林奈呢，刚好就在这个荷兰最有名最有钱的这个人家里帮他去整理这些东西，后来包括还在他的资助下去英国，跟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学者，包括斯隆爵士，斯隆这有些人可能没听过，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今天都知道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最初的一个那个核心的一个藏品是谁呢？其实是斯隆爵士捐的。 哦，一直以为是这个英国皇家的，他们 最初是慢慢，因为斯隆也做过英国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那个院长。最初斯隆没要走了，然后就留了一个遗嘱啊，这个东西捐给是后来就慢慢的，最初的那个初步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是大部分不能说都是啊，基本上最主要是斯隆的一个藏品。而斯隆因为这藏品花了好多钱，但是斯隆本身也有钱。 林奈和他们比起来要这个清贫的多得多。 当时那个林奈去英国的时候，去见斯隆之前，布尔哈福当时那个荷兰的大牛，也就是 number one 学术界的，然后写了一封信，当时说跟斯隆，因为斯隆年龄比较大，他的年龄当时应该都有估计有这个七老八十那种，然后他的地位也非常崇高。当时布尔哈福啊，我们说他在写的，因为当时的林奈的那个植物种质自然体系慢慢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成型，然后那个布尔哈夫看了之后觉得特别厉害，他在信中就说，跟斯隆说，这个是未来将是与你齐名的一个人。所以斯隆当时看了之后， 预言真准确。 斯隆一看不爽啊，为什么呢？一个小年轻，你这人你怎么说，就像一个今天的一个，比如说就是我们就说吧，就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大牛，比如说我们中国最牛的科学院的一个院士，然后过来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然后有个介绍信说这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你要重视他。当然斯隆本人尽管有点不悦，但是还是比较大气的，比如说还把这个林奈的作品在英国的皇家学会做了一些宣读什么之类的。其实所以说这个那个林奈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关键的。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 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林奈传的译者徐宝军先生，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刚才呢，说到了林奈传这个这本书当中的主人公林奈啊，非常的有故事性。然后呢，刚才说到他在荷兰遇到了一些人，也是他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其实谈到了博物学或者谈到了生物学，在现在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西方学者呢是达尔文，那么他的一些理论可能更加的深入。但如果谈到了这个博物学的应该叫奠基人吧，可能 近代博物学的奠基人， 对，可能把这样的一个称呼给林奈是更加合适的， 完全没问题。 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谈到了林奈传，其实让中国人更可能相对于他的本人他的名字更加熟悉的是动植物的命名的这个说明法。那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跟大家简单的把这个说明法简单的说一说吧。为什么第一这个动植物命名都用拉丁文命名，第二为什么他们那名字都其实他们都是有两个这个单词构成的。 对其实这个我们在提到双明法，其实或者叫双词法，都可以。我们在提到这个双词法或者双名法是科学命名的一个起点，而这个规则确定大概其实也是从林奈的两本书开始确定的。林奈有两本书，一个是1753年出的《植物种志》，它是后面就是之后啊现代植物命名法的一个起点。后来另外一本书就是《自然系统》1758年的一个第十版，它是现代动物命名法的一个起点。就是刚才提到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双词，一个是属名，一个是种家词，然后通过这两个词来界定一个物种。然后基本上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比如说我们提到银杏的话，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但是我们在谈到它的科学名字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到，但是拉丁文发音未必这样，就是 Gingko Bibula 那个，一个是属名，一个是种家词。但是为什么这个今天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为什么这个对历史上或者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呢？这个依然可能需要我们回到那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大背景。我们说当时历史大背景之一，我们刚才提西学东渐，其实西学东渐其实就是西方列强开始发达起来，它发达之后呢会从世界各地运来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然后当时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同名异物还有同物异名的现象。也就是一个物种，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一个矿石也好，它可能有不同的名字。另外一个层面也有可能是我们用的同一个名字指称的是不同的一个东西。这对于当时这个欧洲人来讲，当世界大发现之后，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物种源源不断，新鲜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怎么办呢？太混乱了。包括当时我们在谈贸易，包括在谈17世纪荷兰郁金香热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体现当时就是对这些动植物的一个重视。但是如何对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任务。而在林奈之前的话，大概有二三十种吧，我看到了有二三十种那种分类法。当然林奈的一大贡献是把这个命名法给统一了起来，就用他那个双词法或者双名法给确定了。之后的基本上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提到那个动植物的科学命名的时候，依然是用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一个属名，一个种家词，然后确定一个物种，然后我们再提到这物种，你用这个词的时候，你走到世界各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还是在英国，我们都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物种。这个是林奈的一个贡献，就是算是对今天而言最大的贡献。包括我们今天那个学生物学啊植物学专业的人，包括动物学，他们知道林奈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基本他们肯定都知道啊，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双词法或者双名法。 当时有很多人其实都在给这些动物植物命名啊，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林奈的这样的一个命名更加的准确更加的科学而且一直的传承下来呢？当时其实有好多给他比他有名望的人 做这个，对，而且有些人地位还非常高。 对呀、啊、对呀、啊。 这个林奈的一个方法，首先从他这个学术严谨上来讲，我看到的其实未必是 最严谨的，但是它是最严谨的之一啊。但是有一点，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我们讲究效率。林奈的这个方法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简洁实用。比如说我们在出去考察的时候记录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有的命名法有比较复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刚才提到银杏了，按照林奈的一个命名，其实就是一个署名，一个种荚词。然后，但是最初包括林奈最初在对这个银杏命名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大长串的一个词，比如说我们其实就是类似于描述性的一个名字，比如说这个有着长着粗大枝干的，然后木本的，然后叶子对称的，而类似于什么多年生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名字，其实在我们说从学术上纯学术研究还行，但是当物种越来越多，然后人们那个交流需更加越来越迫切的时候，这个其实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正常的生活，其实构成一个障碍。这时候我们急需一个简单有效，这是林奈的一个命名法特征之一，简洁。然后有效快速。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林奈在荷兰期间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但事实上林奈的一个影响，包括后来在荷兰，包括在英国，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原因还跟林奈的学生有关。林奈一生当中有大概，我们看他的一个毕业论文呢，毕业的学生大概我们能查到大概有186个， 已经算挺多的学生了。 对，已经，而且他的学生都特别牛，而且前往世界各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林奈的学生，到过中国，到过日本，到过东南亚，最远到过澳大利亚，最远的。我们今天我们觉得他最远到了南极洲的边界，然后这帮人呢从全世界各地按照林奈的这种方法给林就是命名给林奈寄东西，另外的层面包括比如说英国后来的一个皇家学会的主席是邦克斯的随船的考察的时候会带一个博物学家分类命名林奈的学生。 所以这也是林奈的命名法能够在全球得到普及的一个 重要。对，你关键得有人替你传，林奈叫自己的学生叫什么叫使徒，用圣经的话叫使徒，使徒干嘛替他传道，就是替他传什么道呢，就是博物学规则的道。这也是林奈非常就是他的一个体系在世界上后来慢慢站稳脚跟的，包括我们后来在谈到德国的时候也是林奈的学生把林奈的一个作品引到德国。但是林奈还有一个特征是我们说他的一个通信也遍及全球。然后跟当时世界上我们说所有知名的这些科研机构也好，就是权威机构，比如说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包括法国的蒙彼利埃啊、巴黎啊这些地方都有交流沟通，随时保持着有效的一个沟通。 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是飞逝，在节目的最后啊，既然说到了这本书《林奈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其中的小内容吧，时间并不是很多了，简单跟大家谈一谈哪些有趣的，或者呢是节目当中徐先生最想和我们大家来聊的一些内容。 其实林奈，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小故事，有些会涉及到地方性知识，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在看到别人怎么，这么干的时候，是不是他的一个寓意是好的？比如说里面在林奈传提到的，比如说拉普兰，林奈在拉普兰旅行的时候提到一个当地人的一个赞美人的一种方法，他们赞美人怎么说呢？他觉得你这人特别棒，他会说，哎，你完全是一个被阉割的驯鹿啊。哎，我们今天要是你对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 这话你要对中国人说，好像 哎骂人的但事实上我会发现，其实跟拉普兰人的传统，比如说阉割后的驯鹿，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我们很多动物，尤其是食用的，阉割之后会长得更加高大肥硕。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提到一些，其实也科学史、博物学史上有趣的例子。比如我们在提到香蕉的时候，其实香蕉最初是我们知道生长在热带。而在欧洲第一个培育出香蕉就是开花结果的人是谁呢？其实也是林奈。林奈在荷兰克利夫德、在荷兰期间，在克利夫德爵士那边，他们当时有温室，也很先进。然后就模仿热带风暴那种生长环境，然后培出了第一棵开花结果的香蕉树。而这个结的香蕉呢，林奈也特别嘚瑟，就专门把他这个香蕉寄到了当时荷兰著名的，其实也是当时好像荷兰植物园的一个总管玉苏先生那边。他说，哎，你看吗， 我都配出香蕉来了，你尝尝我配出的香蕉多好吃。 好吃吗？喝 应该是好吃的、哦、 我说的喝在它的原产地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对吧、 嗯、对、 嗯、其实谈到了这个林奈去拉普兰啊，说到了一些拉普兰的习俗，拉普兰的年轻人就用牛肝菌求爱， 对对对、 啊、嗯，这又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渊源呢？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拉普兰人的一个典型的求爱的一种方式，可能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传统，这传统有他的一个文化内涵。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在求爱的时候，你要跟一个姑娘带个什么 玫瑰花， 对啊，你钻戒玫瑰花或者送点比较耀眼的东西，当然可能是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地方知识博物学知识有关。就是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从人类学角度也好，或者其他角度也好，我会发现比如说对于拉普兰当地人来讲，可能牛肝菌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东西。林奈其实在这个书中也特别提到了，其他地方人都怎么怎么样，都用玫瑰啊巧克力啊求爱，而拉普兰人就非常好，也非常环保。就有牛肝菌什么什么之类的。 哎，嗯，我们的节目已经是进入到了尾声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到了徐宝军先生说您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 嗯，是希望大家呢，其实《林奈传》，大家看《林奈传》的时候，更多的一个意义，一方面是理解。了解历史，了解林奈的一生，比如说他的一个交友啊，包括他的科学学术的一生。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就是如何去亲近大自然，嗯，如何去更加好、友好的，或者说更加愉悦的跟大自然进行一个交流接触。这个其实对于无论对成年人还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更关键，如果你能发现一个新的物种，然后比如说用它来。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个什么新的，那将更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但事实上，那个北大附中的同学曾经做到过这一点。 感谢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林奈传》的译者徐宝军先生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